瓶的保质期咱们是24个月两年，那我们每一瓶的市场价格呢是78块钱，如果您买足了这12斤相当于花了900多块钱左右哈。 是，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要讲，我们是直接从丰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代理商、经销商，包括这些各种超市的店面费，直接供货，省掉中间的环节，我们把低的价格直接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是299，12瓶12斤装， 谁的数据 块钱左右哈。 是，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要讲，我们是直接从丰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代理商、经销商，包括这些各种超市的店面费，直接供货，省掉中间的环节，我们把低的价格直接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是299，12瓶12斤装， 谁的数学好谁赶紧算一下哈。299块钱除以12斤，这一斤是多少钱？ 20块钱左右， 非常非常的划算。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另外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你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免费的赠送给各位30分的积分，而这些积分呢，在您日后的购物当中可以直接当做现金使用。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广生活时间”这个账号，在上面呢可以看到商品的直观的图片和详细的信息，以及可以购买到你所动心的商品。还有就是我们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热线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等待着你。 北广购物欢度中秋佳节，优惠让利三重奏。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首单订购立减30元，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再享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打算给全家人做几道可口的菜肴呢？老虎菜、辣子鸡、烤羊排、炸灌肠，再来一只烤鸭，最后别忘了还有一道蜜汁红枣，哇，完美的中秋团圆饭， 哇，听着都要流口水了。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特别版活动， 对， 来自于新疆阿克苏，5.9块钱订购一袋一斤，199块钱直接带走1箱10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让您一次吃个够。活动只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平时做个红枣八宝茶，只是过了今天，您想再说花19.9块钱订购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就再也不可能了。4007106108，4007。 就爱吃我做的红枣糕，这次放假回来，我一定要多做点给他慢慢吃。3129的刘女士说，我爸每天早上都要泡杯红枣枸杞茶，我妈一周要吃3次的红枣银耳汤，所以我们家是吃红枣的大户啊。这10几块钱一斤的阿克苏红枣再合适不过了。还有6938的吴先生说，过节回家几家一家送一箱10斤的红枣，又大气又实在，只是这个电话总是占线，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确实啊，这次19.9块就能买到正宗的阿克苏红枣的活动，我们的电话太火爆了。如果占线呢，还请大家能够理解。另外就是枣子肯定是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如果有假，我们也不敢给大家提供到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的服务啊。但是提醒您啊，这可是双节同庆的最后一天福利了，听到就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常吃红枣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阿克苏的红枣与您在超市里看到的普通枣子不同，因为新疆阿克苏啊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地理

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还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糖尿病的冠心病。那我们说为什么糖尿病病人容易得那个冠心病呢？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长期反复的高血糖就有利于这个脂肪变性，脂质类的东西就沉积在血管壁上，比如糖化血斑红蛋白升高，然后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下降，然后呢它这个又这个血液这个缺氧，缺血缺氧，它的血氧的能力有下降，心肌缺血缺氧，就是这方面呢都是由于高血糖而带来的这种总的一个损伤，每一种损伤都跟血糖的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及脂质类的代谢紊乱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呢糖尿病的病人啊，常常伴发着高脂血症，大概有60%左右啊，甚至于70%都有胆固醇升高，特别是甘油三酯的升高是糖尿病病人最主要的高脂血症的原因。他因为升高了以后他要促进动脉硬化呀，这个高脂血症不管是哪一项，特别是像这个甘油三酯这一项，它能够使得内皮细胞损伤，使着这个各种不应该在血管壁上的一些物质在上头沉积，就变硬、纤维化，或者是钙化，或者是变薄，就容易呢发生一些因为动脉硬化而带来一些问题。再有呢，如果它斑块的形成、纤维化的形成比较多，那你这个血管就狭窄了。血液就流通不过去了，这样呢再加上呢糖尿病病人的血液啊容易高粘高质高凝状态，容易这个红细胞在一块粘积，血小板在一块粘积，形成这个血栓，那这对于这个冠心病呢就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再有呢，糖尿病病人体内的激素内环境稳定也改变了，胰岛素不足，然后呢胰岛素的细胞的胰岛素受体减少，使得心肌葡萄糖的摄入量下降，就能量不足，所以它的收缩力啊就不足了，收缩力就减弱了。特别是刚才我讲的它高凝高质高粘状态呢，使得微循环闭塞以后呢就组织缺血缺氧。再有就是糖尿病病人因为你有动脉硬化，因为你这个血液黏黏糊糊，然后管壁又狭窄，所以常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压他们是一个极危险的一种伴随的病，两个经常在一起 不管是先后还是同时出现，那对于心脏来讲都是很大的威胁。这是也是高血压本身也是单独引起这个冠状动脉硬化引起冠心病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个糖尿病啊，因为血糖高啊，就这些方面呢就都给它促使着这个冠心病的形成。还有就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糖尿病病人啊，他都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就增强了动脉，其中也包括了就非常容易引起的冠状动脉内膜细胞的溶脂作用，而加速了动脉硬化的过程。糖尿病的早期就累积内脏微血管的病变，又导致了动脉壁的受损伤，所以这些呢加到一起，就使着这个病人啊，冠心病的发病率啊就明显的提高。糖尿病冠心病的临床特点是什么呢？因为糖尿病啊并发冠心病啊，发病早，症状不典型，容易发生心肌梗，而且进展的比较快，死亡率也高。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临床的特点的。像这些呢，我们家里有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你自己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就应该有这些症状。一个呢就是部分的糖尿病心肌梗塞的部位和冠状动脉的狭窄的部位它不一致。说有人对这个糖尿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呢没有冠状动脉狭窄的患者中有 55% 的心电图不正常，就是有心电图正常的你在造影的时候啊，它没有动脉硬化，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不要忽视了。其实呢它有 55% 它都有动脉的狭窄了，没有这个表现出来动脉硬化的狭窄，但是它的心电图不正常。第二个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中啊，无痛性的心肌梗塞特别多见，大概占了30%到42%。这个患者一来了表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充血性的心律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或者表现为就极度的乏力，就特别没精神，出冷汗呢，没精神。所以这个他表现出来的有时候是消化道的症状比较明显，比如恶心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啊，它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较明显，所以就容易忽视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一定要自己也提醒自己，你是不是有一个心肌梗的出现，否则就容易漏诊误诊。还有第三个呢，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一旦发生心肌梗死时，他的梗死的面积比较广泛，特别容易发生严重的心功能不全，然后心源性的休克，甚至于心脏破裂猝死，和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个死亡率就非常高了，26%-58%，而且高龄的你这个年纪比较大，70-80以上了，这个死亡率就更高，因此呢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所看到的糖尿病冠心病的它一些特点，在检查上，在临床表现上，在它的危重程度上，都跟没有糖尿病的冠心病啊有一定的区别。那糖尿病冠心病跟非糖尿病冠心病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呢？我们给大家摆出这几个，那么就是提醒有糖尿病的病人，冠心病的时候你就要更得注意。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是非糖尿病的2-3倍要高。还有就是糖尿病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呈多支病变及全血管的硬化，非糖尿病病人的冠状动脉硬化呢主要是斑块和条索状的，所以前面的糖尿病冠心病的硬化的速度和血管的狭窄的程度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影响呢要重得多。还有没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糖尿病病人的冠心病啊，刚才讲过了啊，他有 55% 的心电图不正常，而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这个不正常率啊，就是心电图的不正常率只有 27.5%。 此外呢，这个糖尿病性冠心病的患者中无痛性的心肌梗死，这个 ST 段抬高的总和以及 ST 段抬高持续的天数都比非糖尿病病人明显，就是说心肌梗死在心电图的表现上它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表现得明显得多。 还有呢，糖尿病性冠心病啊，早期影响植物神经，非糖尿病的冠心病病人没有这个。啊，你比如直立性的低血压、心跳安静的时候就过快啊，或者是有出汗呐、脸色苍白啊、便秘或者严重的腹泻等等这些症状呢，不是像有糖尿病病人那么明显。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我患冠心病的病人经常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凝的状态啊比较严重。这些为糖尿病冠心病的发生发展非常不利，显著不同于非糖尿病的冠心病。然后呢，糖尿病病人心肌梗死再发率是非糖尿病心肌梗死的两倍，所以他预后不好。而且呢，心肌梗死的五年存活率也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低得多。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来鉴别，自己也可以鉴别。你比如你就是单纯的这个动脉硬化所引起的冠心病，那你要又有糖尿病引起的冠状动脉硬化，它有很多的不同。那么我们自己有这些知识呢，自己进行鉴别，在预防治疗治疗上都会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病人如果患冠心病，它的特点呢就是什么？总结起来就是一高二隐三难。高什么？就是发病率特别高，比起其他人来，糖尿病的冠心病发病率早，进展快，女性发病率又高于男性。第二个呢就是隐，指着他的心绞痛存在冠心病的患者发生的比较容易，但是呢他心肌梗的时候呢又心前区没有疼痛，这是比较隐晦的地方，典型症状不典型。第三个就是难，在治疗上啊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糖尿病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心力衰竭时容易发生酮症酸中毒，严重的低血糖又可以诱发心肌梗死，所以糖尿病患者由于心肌病变的存在，强心剂啊、抗这个心律失常的药物、就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因此恢复的也比较慢，抢救起来也比较麻烦，也比较困难。糖尿病伴有冠心病时候这个原来有的降糖药也需要调整，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你平常最好是这种严重的状况啊发生之前自己呢学习一些这些冠心病的知识，然后充实自己，能够自我的诊断，那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办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他说它是神草，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而且它的有效成分也太多了，十大类150多种。特别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是它的主要成分。现在已经证明了它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可以抗自由基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用的保健品要抗氧化。抗氧化是抗什么？就是抗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因为它的侵害是非常大的，组织器官细胞甚至于 DNA 甚至于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它都会影响到。如果这个自由基不去除，那我们就衰老速度就增加，衰老速度增加，很多疾病的康复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有这个灵芝多糖啊，它还有一个，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分泌量足、生命效应高的胰岛素，这样来维护我们血糖的正常的成分。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它可以主动的促进已经受损伤的胰岛的 B 细胞损伤以后，它可以自动的来修补它。修补它的过程中呢，就使它能够分泌量足、生命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使得血糖比较稳定。这是灵芝多糖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使我们身体里的内分泌器官和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对血糖的稳定上、分泌胰岛素上，能起到一定很好的帮助。再有就是呢，就是灵芝酸了。我们知道灵芝酸呢，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里都这个植物里都有，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也是药理活性啊特别强的一个物质。它是苦味的。那么所以它也有健胃的作用，它能够啊使血管扩张，降低血脂啊，稳定血压呀、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和保持中枢神经系统的稳定，以及它植物神经 管辖下的以及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调试。而在这个一般我们在生活中啊，它有镇静的作用、止疼的作用、改善睡眠、消除焦虑状态。你像这些对我们人、对我们这个有冠心病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呢，它有一种叫做氨基酸类的及核苷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呢，它能够非常好的，这个除了它能够这个给我们这个必需的氨基酸以外，它还可以啊以这个糖蛋白的形式存在。现在研究就发现呢，灵芝中的氨基酸多肽类的东西能够显著的提高动物试验中的动物的抗缺氧的能力，还有提高人身体的免疫功能。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有很强的血小板的抑制作用和镇静抗缺氧的作用，还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肌组织摄取氧的能力。你像这些呢，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呢，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对我们身体啊，促进健康啊，促进它功能的形成啊，修复它已经受损伤了这个程度啊，都能够得修复。所以现在西药学就肯定了灵芝的药学价值。因为它含有的太丰富了，像我们说的蛋白质类的东西，灵芝高分子的灵芝多糖，还有氨基酸、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类的、甾醇类的、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和多种无机元素，这许多许多成分呢，这样来使得我们这个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这个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在减轻消除症状上和促进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愈能力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